角湿湿的脸，我在担心你是否被淋到了。我点灯开门，边等边许歌。天快亮了，雨也停下了，其实我也知道已经很久了，我只不过想再等等。从前的世界，我想要回到认识你那一天，把我们的故事一页页重新看一遍，可否找出不该说的一页，请让我回到我们的世界，请让我回到你离开那一天，你哭着说着累了，我们把放之前，让我再住回你心里面。天快亮了，其实我也知道已经很久了，我只不过想再等等他们。我要回到从前的世界，我想要回到认识你那一天，把我们的故事一页页重新之前，让我再住回你心里面。我要画个更美的世界，美得像我们相爱的那一天，把我们的故事接着写年复一年，一直等歌到你老去的画面，请让我回到我们的世界，让我回到你离开那一天，但哭过笑过终于了解了爱情之间，原来你住过我心里面。 同样在2009年第二期中歌榜上榜，刚刚听到的是首周第15位薛之谦《我们的世界》，收录在他的第3张专辑《深深爱过你》。那个时候的薛之谦还是一个只会写歌唱歌纯粹的歌手。好，中歌榜璀璨年华，时间来到2010年，在第二期中歌榜上新歌进榜的黑马歌，属于张靓颖这一年的专辑同名主打《我相信》。这一年张靓颖再度蝉联中歌榜年度最佳女歌手大奖，而这首《我相信》也获得了年度最佳专辑的殊荣。 望着天，飘忽不定。 挥着手，想着谁，回忆是我的依恋，受了伤掉眼泪，你就出现在眼前，约定的 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离开了，让自己心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下班注目的慢热血托徘徊惶恐，错过

非常熟悉的暖心旋律，在两年前的冬天带来暖阳般的感受。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翻唱自哥哥妹妹组合的 Say Forever， 作为他2015年的压轴情歌，也在2016年第二期中歌榜上榜，首周排在第19位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同期榜单，2017年第二期中歌榜以第十名成绩进榜，徐佳莹的这首《是日救星》，这是拉拉2017年巡演的同名主题曲，在一年之后也收录在她的新专辑《心理学》当中。于是呢，在相隔一年的两张榜单当中，都有她一张专辑当中的歌，分别是目前在榜的《言不由衷》和一年前上榜的《是日救星》。 我。